rooms in this house, so I keep going out. What the hell is that about? I gotta find a way to be okay. Maybe I'll just take a chance. Get home, TV on, drinking my glass, better make it strong. Some nights wanna fill this space, the tired dress and a pretty face. Keep finding things that you left on purpose. Did you plan it? Your timing's perfect. Gotta find a way to be okay. Maybe I'll just take a chance. To the sofa where I held your body close for so long, so long. I think

能不能晚一点再睁开你双眼，那是微笑的弧线。幸福是每一夜都能在有你的房间，让你能不感觉孤独。有秘密解开，到底让你全部都说出来。 Baby tonight， 不要 say goodbye， 不要 say goodnight。 没有孤独，不再迷路，我愿意为你付出全部。 Baby can I just hold your hand， 我陪你一路走这一路， 可以，我陷入你占据所有的一切，从这一秒 you're my only girl， 用童话般美好走到最。

bedroom again and again. Call me a fool, call me insane, but don't call it a day. Closer to you, closer to pain, it's better than far away. Oh, oh, oh, oh, oh, oh, oh. Oops. Slipping out this dress, fooling around and then we smash again and again. Come here, baby. Clumsy, never told a soul about what you done. You let it roll right off your tongue again and again. Call me a fool, call me insane, but don't call it a day. Closer to you, closer to pain, it's better than far away. 北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Five。 绿皮车乐队《七里香》下降两位。 随手可抽的蒲公英带走了孩子的梦想。 莫离上升三位。 闯红灯，金戈铁马，枪箭射落我太阳，寂寞豢养，伤了苍穹又怎样？呼啸沧桑，恍惚你的脸庞映在湖面上，奈何流放，止不住过往。 不了乐队燕子侠下降两位。郑一帆青春啊上升三位。熊霄相守在身边，摘得冠军。 因为一起走过那流着泪的辛苦，灌溉多少个孤独，我会全心全意实现，相守在身边。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小王，你这个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再做不好，我四个多人 出去买小弟的呢。 天到晚的， 我这也 盯着你这个位置。 小王，你 等会儿，你真走了，你可别后悔。 You're always such a fool, and in your eyes, the blue I see the light I never had before.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I'm only human after all. I'm only human after all. Don't put the blame on me. Don't put the blame on me. I'm only human, I do what I can. I'm just a man, I do what I can. Don't put the blame on me. Don't put your blame on me. Ride with me, baby, better ride with me. Darling, ride with me, baby, better ride with me. Darling, ride with me, baby, better ride with me. Take a ride with me, baby. Buckle up and get ready. Take a ride with me, darling. Play my song, let's get started. The city is too crowded for us to get crazy. Tonight, just want you to make

a big crowd, but it's just you that my mind is on. Dressed up, got my heart messed up. You got yours and I got mine. It's unfair that I still care, and I wonder where you are tonight. Thinking it could be different, but maybe we missed it. Yeah, thinking it could be different. It could. It should've been. Tug of war, what's it all for? Do I want it back? I still got a little flame for ya, even though you drove me mad. Now and then I pretend that it's you when I close my eyes. You got yours, I got mine, but I wonder where you are tonight. It should've been. Maybe we missed it. Thinking it could be different. It could. Oh, it should've been.

chips like, yeah, Nazareth, I'm f***ed up, homie, you f***ed up, but if God got us, then we gon' be alright.And when I wake up, I recognize you looking at me for the pay cut. Bahamas, I be looking at you from the face down. One Mac 11, even boom with the bass down. Skimming, and let me tell you about my life. Painkillers only put me in the twilight. We're pretty, Benjamin is the highlight. I tell my mama I love her, but this what I like. Lord knows, 20 of them in my Chevy. Tell them all to come and get me, reaping everything I sow. So my karma come in heaven, no preliminary hearings on my record. I'm a gangsta in silence for the record. Tell the world I knew it's too late.I think I'm gone crazy. Trying to side my face this all day. Won't you please believe when I say, when you know we've been hurt, been down before. When our pride was low, looking at the world like, where do we go? And we hate po-po, want to kill us dead in the street for sure. I'm at the preacher's door, my knees getting weak and my gun might blow, but we gon' be alright.You can live at the mall. I can see the evil, I can tell it. I know it's illegal. I don't think about it. I deposit every other zero. Thinking of my partner. Put the candy, painting on a Rico. Digging in my pocket. In a profit, big enough to feed you. Every day my logic. Get another dollar just to keep you in the presence of your Chico. I don't talk about it. Be about it. Every day I seek you. If I got it, then you know you got it. Heaven, I can reach you. Pet dog, pet dog, pet dog, my dog, that's all. Pick back and chat. I'm strapped in back for y'all. I rap, I black on tracks, so rest assured. My rights, my wrongs, I write till I'm right with God. When you know, we've been hurt, been down before. When our pride was low, looking at the world like, where do we go? And we hate po-po, wanna kill us dead in the street for sure. I'm at the preacher's door, my knees getting weak and my gun might blow, but we gon' be alright. Nights and my prayers.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一缕青丝孤芳自赏眉目有伴熙熙攘攘听钟声回响烤花满琳琅等风铃响起你在何方晚上来见桃花气泡青丝雪花可人家笑风色围绕小船光如道扬起脚尖像风铃的脚桃花满面不得知道痴情那一微妙微笑桃花气泡爱的味道等到你终于来到桃花气泡随清风飘摇你 可愿再睡一番，但坚持不忘，四肢如荒，这样子你还是能遇上。一缕青丝孤芳自赏，美梦流盼熙熙攘攘，听钟声回响，桃花满园的那风铃响，请你在何方。换上那件桃花旗袍，青丝绣花可人家笑，三色围绕随春光舞蹈，勾起脚尖心蹦蹦的跳。桃花满园蝴蝶知道，痴情压抑微妙微笑，桃花旗袍爱的味道，我等的你终于来到。桃花旗袍随清风飘摇，一片绣花开得刚刚好，轻轻紫禁悠悠我心跳，执子之手愿与子偕老，江山如画如此多娇，逃避朋友的关怀，责备我太懒散，挑个适合的伴，不求他安排烛光晚餐，静静的一起吃早餐，还难在情愿平淡。我放下了身段，乐观悲观一半一半，缘分该来的就会来，再勉强也只能够看着办。我谢绝了期盼，希望失望一半一半，寂寞不是对单身的惩罚。我决定用平常心看待， 个也在等我的人。 会有一个答案，讲完了那虽让泪流下来吗，在我离开看看穿好像再怎么拧着漆黑都被打死吗，被爱我问的话只需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宫，清晰的太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许愿曲。 我叫王小娜，今年21岁。怎么说呢？这个人呢比我小，然后呢比我胖，也比我大。这个人是我妹妹，她给了我好多爸爸妈妈都给不了的那种关怀鼓励，我很谢谢她。就是他给了我很多很多的鼓励，每次伤心啊或者难过啊，或者是就是有各种过不去的坎儿，他都在我身边，然后给我鼓励。虽然从来都不说一些特别腻歪的话吧，但是他就是会抱我啊，会亲我啊。 小说暂停写一些，玻璃窗前这个经典，我们重叠的脸，想起有天我才几岁，你背着我走在外面，陌生世界我却感觉好安全。你累不累都这些年，身体也不如从前，我走最前。 也不如从前，我走最前，你在后面，就怕转角不见我们之间，不诉不谈，就是没说过我爱你，也许这次当你听见，你会笑。 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跟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我辞职走人。 你还小弟的呢？ 一天到晚的， 我这也 盯着你这个位置。 我那女朋友怎么 这么不知足？你可别后悔。 You're always shy。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You and I and nobody else， feeling feelings I never felt。 The way you got me under your spell， don't you keep it out to yourself。

的旋律响起，阿斯汀胸压弯的鲜艳的旗帜扬起，在那降临时你我患难与共，哎，互助关爱绝不无动于衷，与真相对白，正视历史，勇敢面对未来，期盼着英雄们平安的归来，从不妥协，那个尊严不容侵犯，永不让步，每寸领土不容侵占， 我不再是从前那把手记录的模样，坚毅的心和脚步没有谁能够阻挡，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尽管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呼吸呼吸自由的跳， 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水有多深，山有多陡， 凝聚着向前走过前辈的路途，热情被唤醒，铭记先辈的付出，不要老婆在前辈肩负住艰辛，不必全部老放手，就想把你我的力量坚定，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告别了昨天，整个的锻炼凝聚了火焰，扛起个肩头刷新记录，现在和现在是我平生的艺术，不必选择这个就是一生，没得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这个世界的完整，每个人就不是给单单的个人， 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里肩膀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无情无情自由的飘， 就好，这是我。 是谁陪你看着花开花着，如果那是我，如果你也曾想过、哦、只是世界不能在乎我们快不快乐，秋去秋来我们能说什么，舍不舍得轻轻触碰过，至少不完全错过啊。Fast forward. Turns animal for the erotic pleasures of women. If

飘起晴朗，云上去云上看，云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会想，不会答，不会忆，不会梦，回不了头。 想起那年斑驳的课桌，发呆时总望着，发呆时总望着你的轮廓。你也许不知道，那是小小的我，年少的秘密藏在心中的角落。路口等着你，有我和我的单车，微亮的傍晚，有你陪着我。下再没顾及你眼眸的颜色，你又说再见，你别总是沉默。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像我时常也把往事轻轻诉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我的年少有你，有你陪着我。晚霞再美不及你眼眸的夜色，没有说再见，离别总是沉默。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像我时常也把心事轻轻诉说。秋雨里无话不说，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 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爱，作词陈小娟，读歌人董珂。你还记得吗？记忆的檐下，散落在风中的一蒸发，

清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 像是为分享到饱肚滋味，有任何难题却不提起，这若是浪漫，我怎么觉得就快分离。你哭过，但眼影闪得更艳美，我是谁情人，你始终也是你。微笑请默互望，笑比哭更可悲。就算怎开心皱着眉，尽管紧紧抱得吻你，两臂却分得开我共你。无言的亲亲亲亲亲我心，仍宁愿亲口讲你累得除我以外，在你心还多出一个人，你瞒住我，我亦瞒住我，太合衬。 这就是谈情客气得吓着我，近来繁忙我所知有几多，若要哭不哭诉为何，大家争吵斗嘴好过， 胜过，笑不出声抱着我，无言的亲亲亲侵袭我心，仍宁愿亲口讲你累得很，如除我以外在你心。 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池。 我今天想给弟弟许个愿，因为马上就要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了。我弟也是一个非常苦逼的高三的，他很努力，也很认真。但是可能是因为他从小生长的环境，因为他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嘛，可能家人对他给他的关爱啊，还有他自己的一些心理自卑感，就会到现在已经成年了嘛，他压力也蛮大，然后就想为他许个愿，就希望他高考的时候能超常发挥，然后考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城市，学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也祝所有的高三学生，然后在今年2017年能有一个非常圆满的结果。 从山川到湖泊，从云海到日落，你才是我看过最美景色。大雨在滂沱，沙漠变成沼泽，大师的瞳孔更加清澈。你们为花加速脉搏，身体不降落，七八度变得炙热，卷起温柔引爆成那璀璨烟火，呼吸变甜的头也晕了，呼啸而过，时间如化掉的空间，如化掉的雪也燃烧透彻，呼啸而过，你的眼睛笑了，我就飞向银河，躺在云朵唱歌。

是非怎么都不对，夜深了我却忘了睡，你侧脸相对，我快要忘了你的美。走过了年少，风雨后相偎，虽然也有些不完美，我画的蓝图又做到了多少，你无畏。爱情不过是清晨醒来的眼神，爱情不过是你帮我系上纽扣，爱情不过是电话那头你轻轻的问候，我想起你了。爱情不过是夜里留了那盏灯，爱情不过是窗口期待的身影，爱情不过是风雨到平淡仿佛没来过，我想起你了。爱情不过是一把伞下的争吵，爱情不过是你宽容我的原谅，爱情不过是我迷路时你紧紧抱着我，我想起你了。爱情不过是一种白发两个人，爱情不过是我要推着你出门，爱情不过是最后总要剩下一个人，我想起你了，我想不对，一个人坐着不想睡，我画的蓝图做到了全部后悔。 繁华的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我最亲爱的，作词林夕，读歌者新月。很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一样。我想你一定喜欢现在的我，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 想起你的模样，有什么错还不能够被原谅？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朋友一样。虽然离开了你的时间一起还漫长，我们总能补偿，因为中间空白的时光如果还能分享，也是一种浪漫。关系虽然不再一样，关心却怎么能说断就断。 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 关系碎。